电影《心动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曲，来自林小培的演唱。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小 S 加上张宇。小 S 呢，很多人都认定他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，但事实上呢，他有点百搭的味道。在伍佰的演唱会上，他的出现一点都不选择突兀，而在和张宇的搭档当中呢，我们依然也看到了那种珠联璧合的感觉。这首歌叫做《傻瓜与野丫头》。 将我对爱的记忆，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，从此我像个诗人，早也想晚也想，总带着思索表情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，教训她，争取她，或从此让爱升华。我相信这是种道德，爱就是要让她自由，她要我我就不能走，我就得牵手放手。如果

过站不停，雨中掠过，把水花溅起来。我一个人撑一把雨伞，走到夜半，寂寞打在思念的伞，让我心烦。 Yuki 徐怀钰以平民天后的活泼可爱而出道，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雨伞，下面是阿牛，他当年也曾经活泼可爱过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。